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超凡，然后今年22岁。我感觉我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练体育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不放弃。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嘛，然后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甚至跑几步就会摔倒。然后每天早晨我都会给自己加练，然后基本上5点钟就会起床，然后一直到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给队里甚至给区里然后给市里拿回一张张的证书和一张张的奖牌，然后每当站到领奖台，当别人给我颁发奖状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是我整个队伍的荣誉，这是就是整个区里然后整个体育队的荣誉。经过那一段时间之后，算是磨砺了我自己，让我自己每当做什么事的时候，即使别人都说我不行，但是我从来都不放弃，然后我一直认为我可以。 迎接清晨的日出，拉开快乐的序幕，脚步一路追逐，有阳光，有欢笑，有歌声，金色把梦填补，海水倒映着天空，聆听吹过的微风，轻松怦然心动，这一刻打开窗，迎着风，感觉不约而同，向着世界大 在下午的5: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啊不对，潮流梦工厂， 没错，有女很正常，有女主持人在的潮流梦工厂。 哎，你知道，就是这个轴一直没有换回来。其实我从今年2018年开年是很合适的，1月1号就是周一就开始工作日嘛。我今天已经上第3期潮流梦工厂了，但我每次看了话筒，我都想说女神百分百， 因为可能去年这一年这个节目在你的印象当中已经根深蒂固，或者说这个名字在你开口念的时候特别的顺。 所以什么叫好队友？戴毅这样的就是好队友。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辣妈代表戴毅。 Hello， 新晋辣妈，对对对， 对， 很高兴能够在开年的第3天，1月3号这一天来到982，然后跟袁怡一起来搭档来做这个潮流梦工厂。 你也想收女神百分百？ 真的是， 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包括这个我们的网络前一定会有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是顺着我们2017的女神百分百继续来关注下来的。之前是4点到5点，我们从今年开始升级为5点到7点，2个小时，所以内容会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嗯，没错。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酷霸代表，也非常高大帅气的游泳教练 Danny。 你好。 大家好，我是水月会亲子游泳教练 Danny。 其实待会儿一个找机会让他站起来看一下真的什么叫高大威猛帅气。 现在呀，不用挑时间了，择日不如撞日。来，站起来吧。 要不要 要要要， 这个节目又重点成女神百分百了。 很想很想看。所以呢，是骗我们的吗？说好了撩呢，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 不，这一段还是私底下展示跟我袁和袁一看就好了。 不，好东西要分享，我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这一段我们撑一撑，撑在往后好不好？作为今天的节目福利。 行，没问题。 太好了，我们在周三依然会是母婴的话题，有辣妈正传。今天呢，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希望从宝宝的屁凉开始。 哪两个字？ 屁股的屁，粮食的粮啊。 哦， 你知道，就是对于没有，哎，你是替大家问的，不是替你自己问的吧？ 也是替我自己问的，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大家会要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以为袁一在发音的某一个发音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其实确实是简化在一起的，屁股粮食， 就是 这两个东西其实不要在一起说。 就是你知道，从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在使用的物件上面最花钱的一个是奶粉，如果他不是母乳宝宝的话，那奶粉一定是最花钱的。其次就一定是尿不湿，而尿不湿相较奶粉是每一个宝宝必须要用的，因为奶粉可能还会有母乳宝宝这一说，所以就是尿不湿这个事情谁都逃不了。 嗯，没错。 我们必须好好的来聊一聊。 对，尤其是当下这些年轻的妈妈，可能妈妈们可能在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养孩子的时候吃全都是什么尿布、 尿戒子， 对，尿戒子，所以他们觉得尿不湿这个东西好像距他们很遥远。但现在因为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儿女已经开始养下一代了，他们接触到这个东西，发现哦，其实很方便，而且对宝宝的屁股皮肤会特别好，所以他们也都接受尿不湿了。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尿不湿这个话题会有辟谣的时刻，也会来告诉你怎么来正确的使用它。不要觉得说我每天都在用，但是有可能你真的会用错。包括我们会对市面上面辣妈酷爸们经常会选择的一些热门品牌进行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真实的评测。所以想要关注我们这一期节目很简单，视频的直播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随时跟我们互动啦。来说一说关于尿不湿你的一些疑问呐、包括你可能存在的这个一些纠结点，想要去挑选 包括错误或者对的一些使用方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的节目有2个小时，所以即使你现在在上班的下班的路上没有办法来看，过一会儿到了家也依然可以继续。我们先进入到今天潮流梦工厂在这个环节当中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推荐。首先第一条是电影方面的推荐。我基本上每一期在说到母婴话题的时候都会推荐父母去带孩子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动画片儿，因为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陪伴时间高效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辣妈酷爸都是职业的人士、所以他可能全职也有，但是很多人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那怎么样能够在工作之余更高效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文化娱乐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最近想要推荐给各位的是一部在12月3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叫做小猫巴克里，据说是一部萌到治愈的电影。它也是一部获得了金马奖最佳长片动画片的题 提名加持的一部动画片。 所以我觉得有金马奖这三个字的话，可能一些爸爸妈妈们就会觉得，哎，这部片子其实可以再超越其他一些影片之外，应该是值得去看的。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预告，然后看一看是不是适合在最近开年的时候，可以带你的孩子在2018年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就可以选择这样一部叫做《小猫巴克》里的电影。 这一天，我开始对于命运有了初步的认识。 为什么要保护大家？ 你们那个主宰，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们一起合作，对抗朱大人吧，救出虎姑婆。 给我抓住他们！居然联合那些畜生背叛我！ 报告你！ 这是我的尸体！ 真的以为你是神，可以主宰生死吗？ 我们一定要回去揭穿朱大人的诡计。 虎姑婆， 小猫巴克里 已经上映了对吗？ 已经上映了，随时可以去看。 我要说我为什么听到了妈妈蜡笔小新的配音， 就是我们要去揭穿朱大人的诡计。 对，没错，我就是蜡笔小新要去揭穿朱大人的诡计。 所以不管是从配音还是从画面的这个我不太懂这种动画的专业术语，就是它的画风感觉都是值得去看的一部电影。 嗯，虽然我们看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俩这个位置看不太清楚这个视频，但确实觉得整个这个剧情还是挺跌宕起伏的。 我发现你的眼睛里在冒星星， 就 感觉你比你的孩子还要想看。 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大人内心更需要一些怎么说一些滋养吧，一些文化滋养或者一些很有情感故事的东西的滋养。 这样吧，我送你一句宫崎骏的话吧，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镜头那边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所有的辣妈酷爸们。岁月永远年轻，我们会慢慢老去，你会发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嗯，童心在我的眼睛里。 对，哎 ，Danny， 你之前跟我讲过，说你还没有带你们家宝宝去看过电影。 然后上次那个《寻梦环游记》 去了， 对，我带我儿子去看， 怎么样？快给我们反馈一下。 他戴的是3D 眼镜，刚开始是不太适应的。 嗯。 然后被我强行的戴在了脸上，说对，让他感受一下那个立体的感觉，然后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孩子他可能年龄大一点的3-5岁的孩子，他会更加的不太愿意去看那个电影，因为那个电影里边会经常有很多骷髅的出现 啊，会害怕。 对，会害怕。但我的儿子还是挺给力的， 所以 从头看到尾。 哇， 那有没有在出了影院之后你问他，就是你看懂了没有，他会怎么回答你？ 我说好看吗？他说没有光头强好看。 但你知道我们有网友跟我们讲过，说就他们家孩子出了电影院以后跟爸爸讲，爸爸你死了以后我会记住你的 啊，这简直太内心就会化掉了。 啊， 我觉得 对对对， 就他完全领会了这个精神。 是，所以你不要小看孩子那种领悟能力，包括我们家孩子，我一定要点名表扬他一下，1岁4个月就在2017年的12月31号，我带他去看了正在北京进行巡演的太阳马戏Kuza。 嗯， 全程加上中场休息半个小时，一共是2.5小时，3个小时不到，他全都撑下来了。而且你知道，就是马戏它是现场的那个小丑啊，还有很多的角色嘛，包括声光电，刚一开场好几个音响的咚咚咚，就孩子被吓哭了。当时很担心他，可是他全程都非常认真。 就是开头哭了一下，后面 他没哭，他没哭，有别的孩子哭了。在中场半个小时休息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好看吗？他不会说话。 嗯， 我说那你还想接着看吗？ 啊，真的不错。 对对对， 能够从头坚持到尾真的不多。我就这样， 我觉得父母可以去给他一个机会尝试一下，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爸爸妈妈包括如果有他亲近的和信任的人，比如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者家里的阿姨，带着他一起去。你去的时候不要说你必须要撑完全场，我给你可以退却的机会，我多带几个人，万一你开场了以后 给你鼓鼓气打打劲儿。 对，不是，万一你开场之后你不想看了，我可以让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带你去场外去玩，然后等你想回来的时候你再回 来 也可以。但是也许你的孩子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确实，可能这么看来，马修确实给了 我很大的 惊喜， 惊喜对、嗯，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受众，我们的辣猫酷爸们也可以从你的孩子那边获得惊喜。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潮流风向标，讲到的是 TFBOYS 的王源，最近呢他参与了某一档纪实类节目，去客串了一下新晋奶爸，没有听错，这个零零后他已经开始客串新晋奶爸了，抱孩子还喂奶， 这会不会让他一些粉丝伤心欲绝啊？ 啊不，人只是客串嘛，不要当真。 说你干嘛？他这么早就实习当奶爸， 粉丝可能会很心疼他吧？他手中的那个小婴儿，我们一会儿在视频里面会看到，是一个罹患癌症的宝宝，所以他其实也是去做一个慈善的项目。我们来看一看，剪辑出来的一些精彩的视频片段。 可以抱一抱吗？ 哥哥抱抱， 看认不认生啊？ 对， 还可以啊， 是不是？ 会抱吗？ 怎么了？哎呦，认生认生，哎呦，难不难的吗？我认生，太认生了， 没手管他，没有手管他，他自己都爬起来了。 哎，跟着玩吧， 好可爱。 你可以抱他，没事。 生气呀， 使劲。 我没有，我其实没有抱过，我要轻轻的。 没事没事。 哎呀，宝贝， 使劲使劲， 宝贝，来，哇。立起来了。 嗯，今天起得早了， 你看他可高兴，你看， 对， 就是可高兴， 睡了一觉， 宝贝， 伸懒腰呢，哇， 他不认识我， 一直在看脸， 对， 哎，那个可高兴，你看， 他不认识，快快好起来了， 过山车， 飞了， 哇。 他现在还不知道害怕呢， 他感受不到， 对， 就是， 哎，哥哥小心翼翼的抱你呢，是不是啊？ 不舒服了，不舒服了，乖乖乖乖乖乖， 他现在要直着抱你，他不想坐腿上，他都直着抱你，你直着抱，你直着抱， 直着抱， 就是 立 起来， 对，乖乖乖乖。 哎，他不想坐，他就想让抱起来了，是不是啊？ 这样 啊，对，你这样抱他也不吭了。 笑了，笑了。 还吃袖子呢，你看。 不行，我不能吃袖子。 吃饱了吗？对哦，喝奶就开心。 听友和网友肯定很想成为王源手里的那个婴儿。 我是觉得看完之后更像其实是一个比如说哥哥在带着妹妹， 对，带着爸爸妈妈刚给自己生的二胎， 对，特别像是自己的一个亲的兄弟姐妹，在自己怀中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要给王源点个赞的，就是零零后的很多年轻的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年轻人吧， 少年少女， 少男少女，对，对于这种小婴儿是会排斥的，我身边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妹妹 不敢伸手， 就不愿意，就烦，哎，走开，赶紧走开。 他连抱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说先抱哪儿啊？先摸哪儿、啊？ 但王源很有耐心， 确实是。 在你当时第一刻看到你孩子的时候，你是敢伸手抱他吗？ 我 出生的时候 不太敢尝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 因为那时候太小了， 太软了， 太脆弱了。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撸铁，就是健身，我怕我这力气 糙汉子， 对，轻重掌握不好，我怕把他那个伤害到他。 你是从他多大开始你？就真正敢伸手去抱他了， 他出了满月之后吧， 开始身体硬朗一点了， 对，好了一点之后， 好多爸爸都有这样的情况， 还真是，我们家爷那位也是，基本是出了满月之后才敢上手抱的， 对， 之前理由可能跟你一样，就怕伤害到他，我说你的手是靠， 觉得自己的大手太粗糙， 但是你的手是靠你的脑袋支配的呀，应该不会去弄伤他， 有些男生的手可能跟脚一样是没有办法支配吧，但是只要成为我们潮流梦工厂，尤其是辣妈正传节目的忠实听众和观众之后，你就不会成为那个手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爸妈的类型，你一定会成为超级奶爸，会非常优秀，会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要推荐给家里面孩子稍稍大一些的父母辣妈姑爸们的一个辅食的推荐。这道辅食其实很适合秋冬季来给孩子做，叫做蜂蜜山药片。 听上去就很润。 有山药一般都是属于比较滋补的， 对，温性的，适合脾胃的虚弱啊消化不良的宝宝。但是切记，如果是宝宝便秘的话，就不可以吃这样一道辅食了。我们通过一小段视频，很简单的就可以学会这道菜，真的非常简单，相信自己。来看一下， 来的是蜂蜜山药片，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山药、蜂蜜。先把洗净的山药入锅煮开，大约十分钟后捞出。然后将山药去皮，接着将山药切成片。隔水蒸约30分钟。然后淋上蜂蜜即可。 学会了没有？我就问你们简不简单？ 其实很简单，确实这样。我觉得辅食对于我这个，比如说马上6个月孩子可能要开始准备接受辅食的妈妈来说，我一开始很担心。后来我看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片中这个视频一样，我觉得看了一些视频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对， 也没有那么不敢下手。 对，但是我的个人建议是，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开始吃辅食的话，对于口味还没有那么挑剔的时候，可以先不要用蜂蜜，因为一旦让他吃上甜的东西，以后就戒不掉了。甜真的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 但是其实妈妈的乳汁从她开始出肠的时候，其实 有 微微甜味 儿 的，对， 对， 所以她从骨子里就爱上这个味道了。所以所有带甜味儿的和跟甜味儿有关的食物都是她最爱嘛。 嗯，好，我想问问 Daddy， 你们家孩子吃饭怎么样？状态是让人操心的吗？还是说不用管他就可以吃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1岁多的时候还是挺操心的，就是。必须得有东西吸引他，他才吃饭。比如说放一个光头强的 动画片，要放 动画片，对 啊，这个毛病，这个不是也不能叫毛病，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之后还能戒吗？ 非常不好戒。 现在还是这样在看吗？ 现在，但是他吃饭会非常好 啊。 他有时候就不需要看动画片，他饿了他就会自己要着吃。 嗯哼， 对， 所以让孩子饿起来，这是一个第一要务。我现在也在总结这个规律，就是你不要指望说孩子每一顿都会吃得很香，因为我们大人，你想平时也会有我今天不太想吃饭的时候。 嗯， 所以如果他一顿两顿吃的不是那么好，不用太过焦虑。 但其实大人会知道说，这顿饭我该吃饭了，不管我饿与不饿，我要补充一下营养。 小孩特别有准数， 嗯， 他们很有准数， 所以不要担心，大不了饿他一段时间是吧？ 对，大不了就饿一顿，不会 就近的会香了。 是，我们在第一个半点来临之前，还有一条资讯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偏搞笑一点的小的 GIF 图。这一点呢，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就会有点吃亏了，因为你们看不到啊。有一句话很流行，叫做妈妈，世界可以是妈妈的，但是妈妈必须是我的。讲的是在大概1岁到2岁之间的孩子，他会产生一个对于妈妈无限的一个依赖的状态。我不知道 Danny 是不是刚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孩子对于妈妈的这样的依赖会表现出对于爸爸的憎恨。我身边就有，就是正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早上睁开眼，只要看到爸爸在妈妈床上，爸爸在抱妈妈，爸爸亲亲妈妈，就会嚎啕大哭。是我的，就类似这种。你们家孩子有经历过？ 对，我经历过，尤其是在那个母乳期的时候，没断奶的时候，一起睡的时候，他睡在妈妈的右边，我睡妈妈左边，然后睁开眼睛看见我抱着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把我的手给推开。对， 我们家孩子现在也会，我晚上哄他睡觉，不是抱哄，让他躺在床上，躺在我身边，我拍他，让他爸爸把手搭我身上，他就会非常生气的把爸爸的手扔开。你走开，你走开。 我现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辣爸爸，是一个酷爸，他的女儿应该是2岁多一点了，现在等于话说会非常利落，然后就会有一天看到他爸爸跟妈妈吵架，拿着手里宝剑对爸爸说，你怎么跟我妈妈说话呢？ 这个时候妈妈简直太有成就感了。 对，没错。 我们来看看这个宝宝，大概也就是1岁左右，他看到爸爸拍了妈妈的腿一下，然后他的反应竟然是，请看图。 太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丹尼。 欢迎我们今天两位辣妈酷爸代表。今天我们在新年伊始要从宝宝的屁凉开始，第一个半个小时呢，第一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母婴方面的资讯，在最后呢以一个搞笑的 GIF 图来捍卫了我们母亲在家庭当中的地位。 没错，全世界都可以是妈妈的，但妈妈是我的， 妈妈必须得是我的，爸爸抢都不要抢。这是每个孩子会在一岁两岁时候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一旦它发生，对于就是产生对于爸爸有那种仇恨心理啊，或者嫉妒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爸爸不要太过焦虑，这不是永久的，只是暂时的。 刚才你说了三个字，然后差点让 Danny 就晕过去了。 因为我刚刚在广告间隙告诉说，其实在心理学上那个情节是叫弑父情节， 就是差点把爸爸杀掉。 他都想把爸爸杀，这是不夸张的。 幸好这个情节只停留在一岁左右， 而且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那个真正去实践的能力，所以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等到他的肌肉组织的力量可以跟你抗衡的时候， 他会很爱你， 就你会很担心他会干掉你，对不对？ 我跟我老婆还打了一赌，说我儿子20岁的时候，我俩扳手腕。我赌我自己赢。对， 他20的时候你多大？ 他20，我50多吧。 没关系， 我50多，你觉得你还是会赢？ 50吧， 我也相信他会赢的。因为你看，我们刚才在之前聊到说张丰毅， 看肌肉， 张丰毅61岁了，身上的肌肉还那么的棒。 我们今天的节目福利是在直播7点之前结束之前呢，会有幸看到我们今天酷爸的 Danny 妻，他会有炫富时刻。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开始之前，因为最近的天气多变啊，温度忽上忽下的。然后今年的流感真是非常的夸张，我们在每周的辣妈症状环节当中都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专业的气象主播，同时呢也是一位辣妈，为我们带来专门为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辣妈酷爸们准备的辣妈说天气，看一看最近在天气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我是王毅。都说新年新气象，新年都来了，北京的降雪怎么还没有来？没有降雪我怎么带孩子打雪仗？怎么带孩子堆雪人？没有降雪连病菌都变得活跃起来了。你看像这一次的流感呢，据说是大人小孩80%的命中率。那都说北京的初雪日期呢是在每年的11月29号，可是你看，我从去年等到了今年，雪在哪儿呢？其实讲点道理啊，北京虽然说还没有出现过气象意义上的降雪，但是并不代表说北京就没有下过雪。北京这么大，其实在高海拔山区，北京是出现过零星的小雪的。 并且这种情况在气象意义上不是异常，某种程度上它还在基本正常范畴内。历史上的北京，冬季曾经出现过最长114天左右，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近10年左右的时间保持在108天没有降雪。那北京下个雪怎么比生个孩子还难呢？首先简单来说，降雪是需要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碰撞才能形成降雪的。北京的冬天可不缺冷空气，但是暖湿气流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能给北京带来降雪的暖湿气流必须是从北京的东面，也就是得是渤海海面送来的水汽，而这水汽还得乘着东风才能抵达北京。今年的冷空气活动是相当主动了，但是无奈傲娇的水汽并不配合，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西，水汽条件变差，所以北京要能下场雪，别说孩子开心，像我这样的气象工作者都能开心的像个200斤的胖子。 没有降雪，持续的北风让天气变得很干燥，干燥的天气不但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同时对于孩子来讲还很容易出现湿疹，所以咱们当妈的可千万要注意多给孩子灌一灌水，保持湿度在50%以上，人为的把北方变成南方般的潮湿。好，今天呢就和大家说这么多了，下周我们再会。 谢谢 谢我们的气象主播，也是我们的辣妈王毅、啊、 真的我还第一次看到王毅这么认真的在播天气， 人家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认真的状态， 对，特别的有魅力，特别的吸引我， 知性的那种美，对不对？ 没错，在私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的以后我们每周在辣妈正正环节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位知性女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宝宝的天气的一些提示哈。 她刚刚说了一句话我就特别有感受，她说 宝宝的这个皮肤是需要湿润度的， 当然 就如果一直不下雪然后湿度很低的话，它就会容易长湿疹。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宝宝四个多月就已经开始备受湿疹的困扰。 就是湿疹这个词儿，如果你刚刚接触到你就觉得啊，一定是湿度太高才得湿疹吧，就是太干和太湿都会得湿疹。适合的一个湿度，如果宝宝太小很小的话，家里面最好房间里面要准备一个湿度计， 加湿器， 对， 湿度计、 湿度计就是可以提醒你这个湿度大概是多少嘛，在50%左右是最合适的。 好， 不能再低了，再高多太高也不行。那温度呢，也要保持一个25度左右的平均温度。 就其实湿度高的话是那种水水的湿疹子，但是湿度低的话是那种干疹子，也很难受， 也很难受。好，辣妈说天气之后呢，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辣妈正传，来说一说宝宝的屁凉的那些事情。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关于尿不湿那件事情，我想先要提问的是民意调查吧。你们咱们三位吧，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有没有在你想要给孩子用尿不湿的之前得到过受到过老人家的阻止？老人家说不行，跟你们讲，你们年轻人这种尿不湿就是没有我们那会儿的尿介子好，尿介子纯棉的又透气儿啊！你们不要觉得麻烦，我帮你们洗， 就是一尿一换就好了嘛， 对 不对？ 你们有过吗？ 有老家会提到说，尿不湿这个东西会不会捂着，会不会沤坏了孩子的屁股？但是这个疑问呢还好，因为就属于我属于主见比较强硬那一会儿，就是我一定要用尿不湿，而且我会对，而且我会从朋友那里、同事那里获得一些比较好尿不湿推荐。 从辣妈正传这里， 对。从原医这里获得一些推荐、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困扰会稍少一些。 丹尼呢，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其实我的这经历跟戴毅是非常相似的。是我的父母辈还可以，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辈。 你的爷爷奶奶高瘦高瘦， 对，他们会觉得用尿布比较好一点。对。 后来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然后其实尿不湿跟尿布是一个道理，而且它是也是很透气的。 对。 他们就是主要是觉得尿不湿不会透气， 对， 容易沤着宝贝。 对。 所以我们就是排除他们这个顾虑就好了。 你知道尿不湿可是在我们看来是20世纪最成功的发明之一， 堪比空调是吧？ 简直了，救了很多人的命。就先别说我们不是说要想省麻烦。不是说不愿意去洗那些尿介子，而是说它的设计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但是坊间有很多的传言，对于尿不湿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咱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先来跟大家辟谣一下，坊间你们都听说过哪些关于尿不湿的不真实的传言？ 比如尿不湿因为棉花不好，当然这可能有一些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对 对，这个我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 还有就是时间长会对孩子 红屁股 对红屁股 会红屁股，这个事情其实会造成孩子红屁股的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孩子的尿液和粪便，只要你及时的去更换就完全不会产生问题。 还有人会担心说那尿不湿它正好在孩子这个腿当中设定了一个阻碍，它会变成 O 型腿，然后甚至会影响他胯部的发育等等等等，也听到过。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过了，因为尿不湿可能真的不太愿意背这个锅。 O 型腿这个事情，你想尿不湿本身很柔软，如果你摸到过的话都会觉得尿不湿这个材质是一定是非常非常亲肤的一种材质，所以在材质上面是不可能造成它的这个什么胯部呀腿 部的 O 型腿呀 这个变形的。即使宝宝还小，其实尿不湿的这样的一种强度是完全不构成这样一种骨骼发育的一个变化的。再其次 就算你不穿尿不湿，婴儿期间的宝宝就是 O 型腿。 其实生理性， 对，这是生理性，他腿就是你眼看着他的腿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变成， 就是我眼看着我的爸爸每天没事就去压一压我们的孩子腿， 我爸爸 给他捋直了， 所以我说不行不行，得给他拽一拽，说你腿那么直就是我给你捋的，我说真的不需要。 还好我爸没有说，你看你腿那么直，这是我算好给你捆绑出来的。 其实大有一个数据吧，两岁之前的孩子基本上都是 O 型腿。第一是他要保证在子宫内部的时候，他盘起来有那个足能给他节省空间，然后再生出来以后，因为他不需要直立行走，所以他的腿部也没有完全的发育好， 所以他会很轻松就盘到那个自己肚子前面去了， 对， 就变成一个交叉状的， 对，还可以啃脚，这种都是他的一个发育的过程，是符合这个生理的需求的。所以 O 型腿的真正原因我们要来说一下，第一是遗传，如果你家里有 O 型腿的遗传基因的话，那可能这个宝宝 O 型腿的几率会稍微大一些，这要看遗传的一个概率。接下来维生素 D 的缺乏性的佝偻病是可能会造成 O 型腿的，这是缺钙的一种病症。再其次，先天性的骨软骨发育不全， 骨软骨， 对，这是会造成 O 型腿的几个原因，所以不要再让尿不湿背这个 O 型腿的黑锅了。 确实在尿不湿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各个品牌应该说制作越来越精良，而且妈妈们觉得用起尿不湿也很轻松，再加上一些物流平台，还有包括一些售卖的平台，价格越来越合理，我们就会觉得很方便。 我觉得就是辣妈酷爸们需要去辨别的是怎么样去辨别这个尿不湿的真伪和质量的情况， 对，这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保证在正规的平台正规的品牌去购买，就不会有这些的问题。当然关于每一个品牌尿不湿之间表现的一些差异，我们之后会有一些评测来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坊间还有传言的就是尿不湿会影响到尤其是男孩子的生育问题，说老捂着会杀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笑的一 件事情，很可笑吧， 非常可笑。首先如果你细心或者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操作一下，让一个男宝宝脱下尿不湿，刚刚脱下尿不湿，你去测一下他的这个阴囊部位的温度，你会发现不会超过36到37度这样的体温，所以即使他不穿，这个温度也并不会降到很低。而且在婴儿时期，孩子小的时候，有点生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男孩子的阴囊当中还没有精子存在， 对， 所以不存在杀精这一说 啊。还好，就是我没有听到个这么可笑的说法。 坊间知道，就是尿不湿真的可能背着我们已经对哭了很多场，然后再以及还有家长会担心说，老给他穿着尿不湿会不会形成一种依赖，他就不会自己上厕所了。 我身边就是我的妹妹，她的孩子就是当时小的时候，是因为老人不想给他长时间穿尿不湿，所以他已经养成一种根本不能够接受尿不湿的一个坏习惯，而且呢夜里边经常需要把尿，以至于老人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对， 处于神经衰弱状态。 你知道尿不湿它的合理性在于晚上可以让宝宝安睡一整夜， 对， 倒不是说他的安睡一整夜可以让父母睡一整夜，更重要的是让宝宝安睡一整夜对于他的生长发育是很有必须的， 他的大脑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对，宝宝睡整觉任何一个爸妈都知道这是一件对于他的个头的生长啊大脑的发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妹妹那个孩子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每天晚上我就听到我的小姨在那边一会儿嘘一会儿把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嘘把一会儿，一晚上大概要起夜3-4次，所以我觉得大人也睡不好，孩子也睡不好， 何必呢？ 对吧，大人何必要为难孩子呢？而且把尿这个事情，把屎把尿，其实对于骨骼太过柔软还没有发育好的孩子来说反而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尤其是对孩子那个肛门容易产生痔疮， 对， 长痔疮的时候， 而且当时呢，我妹妹也特别担心，说这个孩子以后不会憋尿，以后膀胱会不好，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她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会存尿，就一会儿就被拔掉了，一会儿被拔掉了，以至于膀胱根本存储不了那么多的尿液，她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说哦，原来我不需要存储，我到一定时候我就尿出去了，这是一个其实挺糟糕的事情。 如厕这个功能这个技能什么时候来培养会比较合适呢？数据的显示，通常是在宝宝1岁半到2岁， 你可以找一个时机开始培养你的孩子去自己主动的去如厕，但是前提是你要给他买一个小朋友的坐便器。 嗯， 坐便器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坐便器，有那种安在大人的坐便器上面的，也有那种形态很怪异的，做成小汽车呀、小飞机呀、各种动物呀什么的。我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辣妈酷爸们，你在选择这样的坐便器的时候，不要去选择那种做成小汽车类型的，因为通常那种小汽车类型的是要孩子跨腿坐上去的，就跟骑胯子一样。 嗯， 你想他都要上厕所了， 他还骑着车的感觉， 1岁半的孩子他要上厕所本来就没有那么及时的信号，你还要让他就他本来也不太稳，你还让他跨上去，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而且会让他分心。上厕所是一件绝对需要专心的事情。 对， 嗯， 你会发现小孩子他如果说当他抱着不动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他已经在酝酿上厕所了。 对， 所以非常专心。 嗯，所以最合理的坐便器就是做成坐便器的样子，一个小椅子，让他直接坐下。最好还有两个扶手，这样可以保持的稳定性，让他坐着就可以去如厕的。 我以为原因要说的是，如果以后小朋友在外面看到一个汽车，然后就很大自就很自然的走上去，然后坐在里面开始如厕了， 感觉很像某种宠物。所以如厕这个技能，每个孩子他，当然我刚刚说的1岁半到2岁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跨度哈，不见得说孩子自己出生他是不带日历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大了。 嗯， 所以家长就根据他的行为去找时机，慢慢的去培养，不要着急，切勿着急。孩子的很多习惯都不是一下子能够养成的。 嗯嗯，确实， 这是目前坊间流传对于尿不湿的一些误解吧。这个红屁股也好啊，O 型腿也好啊，影响自己的主动如厕呀，什么会杀精啊，什么影响生育啊，这个我们都已经一一辟谣了。所以之后你身边再有各种七大姑八大姨来阻止你给孩子用尿不湿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放心大胆的把我们这段视频丢给他，好好去学习一下。 对，除了学习之外，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有底气，就是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做主。 对， 嗯， 这句话其实就够了。 对，我的孩子我做主，我来为他的这个负责。 嗯哼，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关于使用尿不湿这个事情上面，看似好像每天都在用，但是你到底是不是每一步都操作正确了，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来重温一下的。 嗯， 首先尿不湿的尺寸我要来考一考两位了，大家都是过来人。 嗯， 市面上现在尿不湿都分成哪些尺寸？抢答抢答啊， 抢答吗？ S 号 M 号，还有L 号 XL， 还有XXL， 你还落了一个， 对不对 ？NB 啊 ，Newborn 是吧？ 过去太久了， 新生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家刚刚用完了 NB 的过程，现在用 S， 对对对， 对， 嗯， 对，我忘了。 基本上啊，每一个品牌它在做的时候，它可能比如大腿根的位置啊，或者腰部的位置，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异，包括弹性啊什么的。但是呢，每一个品牌它在包装上面会写我这个大小的尺寸适合多少体重到多少体重的孩子来使用。建议大家在买的时候不要一下买很多，不要囤太多，因为孩子的生长速度不是你能够预估的。 嗯哼， 所以最好就是2-3包2-3包这么一买，用完了再买，而且有可能你用完了就要换号了。 嗯， 你根据他那个推荐的大小来去买这样的尿不湿去尝试。 嗯， 这是选择尺寸的第一步。紧接着在穿的时候，咱们现在啊，基本上我了解到的 L 号以下的孩子还都是在使用环抱式的尿不湿。 嗯， 再之后就是拉拉裤了嘛， 嗯， 也叫练习裤，那种就是针对已经会走路的孩子，可能不太配合你躺着穿尿不湿的孩子了。环抱式的纸尿裤，我现在要请代役吧。 好， 辣妈代表来示范一下，你假装手里有一片尿不湿，你会怎么来给他操作，怎么来穿？ 嗯，其实我要早知道有的话，我应该会带一片尿不湿来就好了。啊，其实很简单，会把尿不湿打开，对，它是一个， 对，你很贴心的给你拿了一个宝宝， 是一个像 V 字的一个形，然后打开，嗯，然后呢找到它应该放在身后带那个 粘扣 那个部分，嗯，然后把它打开，然后放在宝宝的身后。然后呢把前面的部分也得捋平打开之后，然后把它双手然后放在宝宝肚皮上，然后给它捋平，然后把粘扣粘好，大概是这么一个简便的方法。然后接下来来捋一下大腿根部的一些那个 花边 对， 对， 给它捋好捋好。如果说有一些部分在腰部那打折的话呢，可能再把这个粘扣打开把里边捋顺，然后最后调节好这么一个 松紧度，然后最后试一下看看宝宝肚皮那是不是有一个指头左右的一个宽松度， 嗯， 这样的话基本上它会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然后最后我会翻过身来看一下后面是不是能够稍微靠屁股再往上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抱着抱着尿不湿就下来了， 嗯， 以至于拉了尿的时候呢就会溢出来。 很棒很棒很棒，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还是非常完整的。 Danny 你有找到漏洞吗？ 嗯，没有，我觉得 没有吧？ 对，说的非常好， 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包括你去测量他那个腰部的那个松紧程度的时候，用一个手指头，如果你能够保证一个手指头在里面能够比较哎自如的滑动的话，这个松紧度是正好的，太紧宝宝会不舒服， 嗯， 太松的话可能就会掉下来。 对，没错，而且我发现很多宝宝因为体型，比如大腿根部的这个粗细不同，确实不同的品牌穿上之后，宝宝的一些感受度其实他不会说，但是脱下来你能看到他腿上的痕迹，能够告诉给你这个是不是适合他， 有的可能勒红了， 对，就一圈，嗯，有一圈小边像有个花边印一样，有的就会正好，有的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刚刚大姨还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点，就是腿根部的那个立体护围简称为花边， 嗯， 一定要把它翻出来，因为那个其实是有作用的，它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漏尿的。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觉得只要穿好就 OK，嗯，后来发现确实是那个花边一定要捋出来，这样的话不会侧漏。 Danny 在你家宝宝穿环抱式尿不湿的过程当中，是你换尿不湿的次数多还是你太太换尿不湿的次数多？ 应该是我，因为我一个星期休息两天 啊， 他休息一天， 在家的时间更多一些，嗯， 所以我陪伴他时间多一点， 嗯， 就换的会多一点。 那好，接下来我这个问题问你了， 好， 你觉得尿不湿更换的频率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拿 Daniel 来说吧，他不是两岁十个月了吗？ 嗯， 就是他现在的尿的频率不是特别多， 对对对对， 对，然后 现在都是攒大尿， 一般就是睡完一觉之后我会给他起床换一个， 嗯， 然后中午吃饭之前换一个， 嗯， 然后睡午觉之前再换一个。 那你还记得 Daniel 小的时候吗？还是穿环抱式尿不湿的时候？ 那个频率就是太高了，因为对，我怕那个尿不湿太那个尿的尿太多会影响他的那个透气度跟皮肤的舒适度， 嗯， 然后我会基本上是一两个小时换一次吧。 嗯， 对。 大意呢？你现在是怎么操作？因为你们家宝宝正是四个半月的时候。 对，我现在觉得他的这个更换频率已经不像穿 NB 的时候了，因为 NB 我觉得好像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要换， 嗯， 一天可能大概一整包吧，不到一星期就用完了。 嗯， 但现在呢，可能大概一上午换一到两个，如果不拉的话，可能那一个尿不湿能够坚持到中午左右，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再换一到两个，然后晚上临睡觉前换一个，所以一天的话也就五六片左右就还够用了， 差不多。因为对于小宝宝来说，他们每一次尿量不会很多， 嗯， 所以基本上如果只是小便的话，尿两次到三次，最多三次，我觉得不要超过三次，因为咱们现在也不差那么一片纸尿裤，就得换了。 嗯， 或者你看像我们家 Matthew 他就比较葛的，就是他当时小的时候尿一点那个血尿条刚刚有一点点蓝，有的时候来不及蓝他就挤完了， 啊， 你能听出，我那会儿很神，我能听出他那个哭声是为什么，是饿了还是尿了， 嗯， 我能非常明确的区分出来 是因为尿不湿不舒服了， 尿一点他就要换，换完就开心了。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孩子，很费尿不湿的孩子，那你也就忍了吧，因为尿不湿他此生只会穿这一个阶段， 对， 以后再也不会用到了，所以你多花点钱保证他不会红屁股，别让他遭罪，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宝宝拉屎了一定要立刻就换， 对，这个确实是 粪便很可怕， 对，好像 很容易， 好像基本上无论是从照顾的阿姨还是从身边的比如育儿嫂那里都是反馈到是便便一旦拉了之后立刻就要洗屁股，然后就要换尿不湿。 对，另外还有一个注意点提示给我们的新手辣妈酷爸们，在穿环抱式尿不湿的时候，前面的那一片不要超过高度，不要超过肚脐眼儿，因为如果尿液有时候可能会渗到最上方的话，它进到肚脐眼里面会引起感染， 嗯， 因为新生儿的宝宝那个肚脐眼本来也是一个伤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注意点。 嗯，确实是，嗯， 对，尿不湿的注意事项大家学会了吗？可以操作起来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关于尿不湿的那些话题，你有什么样的不明白的事情啊，或者在选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纠结啊，或者你身边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在阻拦你给宝宝使用尿不湿的话，都可以让我们来给你们支支招，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些关于 尿不湿的一些这个小的常识，一些疑问。 嗯， 但是我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时间也不剩太多了， 太多了。 嗯，可以先攒一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的平台来给我们提问一下。九八二魔力工厂，把你的问题都提过来，我们可以一会儿一起在这一环节的时候给大家解决一下。 嗯， 稍后呢，我们还会有市面上辣妈酷爸们很喜欢选择的尿不湿品牌的一个全面的大评测，各位千万不要错过。稍后回来。 Booty.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到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的环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觉得我们这名字变成潮的时候，特别适合结巴的人士。 就是你多说几遍那个潮字之后，就不再想说女生百分百了。 对 对 对，我们今天说尿不湿的事情哈，刚刚已经替尿不湿甩了很多锅啊，这么多年坊间传言的那些误区都已经辟谣过了，然后紧接着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尿不湿在使用上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关于尿不湿，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小常识，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用尿不湿老是漏尿？这种问题，这个我们刚刚其实讲过，就是尺寸一定要选对，然后其实就是你穿的时候有一些细节， 手法要穿对， 对，就是那个护栏这个花边一定要把它给 翻出来。再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就是有的爸爸妈妈穿的松紧度有关系，他可能认为就生怕把孩子勒到了，于是过于宽松了，所以他可能动一动啊，扭动之后就已经变形了，走形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定会容易漏尿的。 我还正好想说呢，基本上就是环抱式的尿不湿，通常它在腰部的时候会画一个1、2、3这样的一个刻度，好告诉你那个贴的那个程度。但是基本上你这个尺码的尿不湿，就是扣到1左右，1往里，1往外，基本上这款尿不湿的尺寸已经不适合你了，大腿根那边肯定会勒。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吗？ 对， 你们是这样觉得的吧？ 我也是这样觉得。 没有人会用到2和3那个刻度的。 当当，我居然没有仔细看到1、2、3，我以前发现说有这个数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有可能你的尿不湿没有涉及一二三刻。 有涉及到。我以前一直认为是1、2、3，只是为了让它增加一定的可看性， 只是花纹而已。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是可以勒到1、2、3这个尺寸。 不是那个，而且是让你保证就是两边是平的，是对称的。如果你两边一边多一边少的话，它也会漏尿，就斜了嘛，尿不湿。 那倒是，对对对。原来1、2、3是这么一个。还是这么一个梗哎。 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们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其他你们还有什么想提问的吗？关于尿不湿的穿戴， 就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尿不湿就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偏薄的款哈、我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感觉，摸到外面会觉得凉凉的，疑似以为是漏尿了。 就是它其实最外面那层是不会渗透出来的，但是它的材质、它的表层是一种特殊材质，但是为了保证它的那种通风透气性，所以有很多眼睛看不见的小洞。就是说白了，有很多老人家会把尿不湿类比成女生特殊时期用的东西。但是他们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女生特殊时期用的那个确实是会不透气。但是宝宝的尿不湿，它的最外层都是带透气孔的。这是一点可能会为什么让你觉得，就是这些小洞其实液体并透不过。但是气体是可以透过的， 潮气是出得来的。 对，然后尿和便便都是带体温的。是会冒白烟的。这种气儿你从外面摸出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凉的。 哇，你宝宝多厉害，能够让我们看到尿出来那股烟儿。 但其实里边是干爽的。 对，其实是干爽的。好的尿不湿就是当它没有它的承载性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在做评测的时候很清晰的能够感觉到它吸收了很多毫升的液体以后，你去摸它尿不湿接触宝宝皮肤的那一面， 那层 是干爽的。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 只要你不挤压， 很神奇， 它不会渗出水来， 很神奇， 非常神奇。 然后我一个人有一次做了一个非常无聊的举动 啊，我们想听一下啊， 就是拿了一片我儿子的尿不湿， 然后你自己穿上了， 穿不上，然后浸在了水里边 啊， 就一个水盆， 我直接浸在水里， 我就浸在水里边，我看它能吸多少水，然后吸完之后我就发现它特别能吸水，就像那个救生圈一样， 吸成了一个球状， 对，特别鼓， 对， 然后我就把那个撕开了看一下， 看看里面的材质， 对，里边就是就像那种晶莹剔透那种小果冻似的那种感觉， 对，它那种材质其实 特别能锁水， 尿不湿和尿不湿之间的差距也在于那种吸了水以后会不会结坨，这是很多妈妈也会在意的事情，所以这是品牌和品牌之间的一些差异，这一层材料它使用的好的话就不容易结坨，如果这层材料使用的相对不那么好的话就会起坨，但是这个就是品牌和品牌之间它的价格为什么会有差距的原因了， 确实是， 就是内部的构造， 这是人家的一些科技， 对，很多的独特的科技，但是就尿不湿本身而言，你并不用担心它会液体从外面渗出来，这是不会 啊，这点确实，而且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像丹妮那么有好奇 心， 对，我到现在没有去试过说到底一个尿不湿能吸多少水，然后会不会漏出来，然后里面尿不湿里面的材质又是哪些东西，还没有那么大的科学家的心态， 那所以 就是比较无聊。 没有，我觉得这种求知心态是非常 挺好的， 非常棒的。所以还有别的问题吗？ 关 于尿不湿，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立刻，比如说小孩一尿，甭管尿多少哈，对应的某一个区域，然后那个显示条就会发绿了。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 这个就是它的材质的。就是它的特殊材质啊， 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趣。 但是有些妈妈曾经问过，说就是好像我尿不湿敞开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用那个显示条也变色了， 就也会变得就是不很绿，但是会跟原本颜色有不一样。 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 我是遇到过这种问题，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湿度。就是你房子里的湿度高了，然后它的那个显色条因为很敏感，它先变色了，这有可能也提示到你的尿不湿存放的没有非常好。因为咱们的尿不湿袋子通常都是打开了以后没有那个口可以系上的， 暴露在空气外， 对，会暴露在空气外， 而且我觉得很多尿不湿设计也挺有趣的，它打开口像是个半圆形的，如果说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可能就会就是很暴力的那种，整个横开口都给剪开，我觉得那种是最可怕的，整个那一层都暴露出来了，但人家设计很有意思，就是设计个半圆口，就是你一点一点从中间拿，然后慢慢口才会变大，掏到周围的这个其他部分需要纸尿裤的一个区域。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戒掉纸尿裤这个事情了，因为随着宝宝年龄逐渐增大，也为了向我们的长辈们证明说孩子穿尿不湿并不会影响他主动的去如厕这个技能的获得，所以很多家长会问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让宝宝戒掉纸尿裤了。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上半段也讲了，就是一岁半到两岁期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看他的状态，如果他对于你给他购买的这个小坐便器不抗拒，他愿意去接近他去探索他，你可以先让他穿着纸尿裤在上面坐一坐感受一下，然后慢慢的去让他去亲近这样一个工具，告诉他哦，这里是你嘘嘘或者是的时候，我觉得比嘘嘘更好培训。 确实是， 先从开始告诉他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款适合的坐便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回一下课了，刚才我是怎么告诉你们怎么来选坐便器的，我要问在意， 当时要测评是吧？ 对， 就不要去选那些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什么小汽车啊，什么小楼房啊，小飞机啊， 对， 就是选一款跟家里的，如果可以的话，跟家里大人的这个坐便器看起来比较相像就好了。然后呢，也希望他能够认认真真的在上面去或者嘘嘘。 对，然后可以帮助他去控制平衡感的，方便他坐上去的。然后呢，像我们家孩子会遇到前期他不愿意坐上去。他说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不要。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培养他上厕所的兴趣，因为孩子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兴趣使然，你可以带上他喜欢的玩具，或者让某一个就是他比较信任的玩偶跟他一起来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奢侈的你需要两个坐便器，让那个小玩偶也坐在对面的那个坐便器上，然后他们俩面对面，这样就有一种伙伴们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这种。 那我问一下，为什么不可以？比如说，当 你想陪想 对对对， 在 上厕所， 对，说你带他一起来感受，也说哦，原来爸爸妈妈都是有这样一个动作的，那他会不会一个潜移默化，就是我也需要有一天像你们一样坐在上面，然后你告诉他你也可以坐在上面。 Danie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训练 Daniel 在上厕所这个事情。 现在天比较凉，然后我没有刻意的训练，但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嘘嘘的时候他会告诉我爸爸嘘嘘了。 嗯， 对，其实如果说他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帮他戒掉纸尿裤是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大一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我是想这样回答，因为我想问的是，就是等到孩子到有模仿能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不要拿大人的东西和小孩的东西来忽悠我，我想要去尝试的是你用的那个东西，我要的是你的同款，而不是说你用大号的我用小号的 啊。 真的， 他现在聪明到这个程度了，都已经 真的是这样， 不好骗。 比如说筷子勺子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 你会跟他说爸爸拿爸爸妈妈拿自己的勺子和筷子，你用你的塑料勺，他不喜欢自己那个长得很可爱的勺子，他就想要你手里那一把。所以对于坐便器这个事情，从起初开始培养的时候，还是找一个跟他可以平视的小伙伴， 嗯， 然后做一个同样的坐便器，你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用心确实很深，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让你说的很奢侈，要准备两个小朋友的坐便器。 对，大家可以考虑，如果你们家孩子是那种比较能够愿意接受大人的意愿的，能够乖乖坐上去，那就没有这一层的焦虑了。嗯，当然在戒纸尿裤的过程当中，就像 Danny 刚刚说的一样，冬天可能不太适合，是因为穿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也怕它着凉啊，老光着屁屁会不合适。那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如果正好你也愿意去给你的孩子去进行这一步操作的话，可以适当让他光一下小屁屁，或者是穿一下有一种叫训练裤的东西，那个训练裤就是内裤，就有点类似内裤， 嗯， 长得很可爱的内裤， 他可以自己把它脱下来，然后去如厕。 而且他即使没有及时的去如厕，他会感觉到那个裤子湿了呀， 他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对，他不舒服了，他就会有自己的提示，哦，原来我上厕所了， 嗯。 这也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方法。 哎呀，我这么一想，我觉得咱们长成这么大人，然后从小还得掌握到，就好不容易啊。像咱们爸妈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好的什么小朋友的如厕便便，也没有这个小朋友的培训。 感觉咱们长大是怎么长大的？ 就好像是摸爬滚打一路滚过来的。 所以爸妈经常会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 真的是， 真的是拉扯。当然，我们也要提示一下辣妈姑爸们，在戒掉纸尿裤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反复的时候。一定要正视，以平静的心态去正视这样孩子一个反复的状态，千万不要说你怎么又尿了，不是都你学会了吗，就这种态度我觉得千万不能有，孩子会受到惊吓。 我觉得从理论上我能够理解，但是实操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很难。 是是 对，我也许我都已经满脑子想是说你怎么又尿了，这个语气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什么样子的， 很真实，很吻合你的人设，是不是？ 我人设，我的人设从此从这一刻崩塌了，是吧？在广播里。 所以一旦有这样反复，你一定要允许孩子有这样反复，我就告诉你们，把话放在前面，一定会反复的。 嗯，好的，这预防针打得不错，我已经开始接受了。好， 我来说一个真人案例吧。 嗯， 我的一个朋友，他小的时候，因为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也没有尿不湿这一说嘛，他也是被父母把尿习惯的，晚上会定时爸爸会起来给他把尿，他只要爸爸不在家他就会尿床，这个习惯一直到九岁， 上二年级甚至三 年 级了， 因为就是养成习惯，我不用去控制我自己的尿液的储存，到点儿了半夜的时候，爸爸就会把我抱起来，在我昏睡的过程当中把我的尿拔掉，然后再把我放回床上去睡觉，嗯，所以只要爸爸不在家，我晚上那泡尿还得尿啊，我就尿床上了，就把自己尿醒 啊，哦，好可怜，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内心当中很，怎么说呢，就很压抑，或者是觉得自己很跟别人不一样吧。 嗯哼， 会很可怜，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 这是一个笑料是吗？ 就这个笑料，长大了以后会回看是个笑料，但小当时一定是充满了很多问号，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都三年级了，我还尿床， 会自卑是吗？ 对，一定会自卑的。 所以这个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哈，帮助宝宝去养成这个如厕的习惯，然后在他没有完全的养成如厕习惯之前，给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保证他的充足睡眠，保证大人的充足睡眠，给他穿上尿不湿，这不是一件什么可耻的事情。 嗯哼， 再次的跟大家重复这样的一个强调这样一个事情。好，关于纸尿裤，两位还有 需要跟我们分享的吗？还有查漏补缺的吗？ 好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概我从什么样的尺码该，比如说我会囤一些，但现在比如说我用 S 的基本上已经剩下最后一包了，但是呢体重还没有达到比如说16斤，因为它是4到8嘛，4到8千克、 估计不会到8千克的时候你才换下一号， 就有可能是 两个号之间都会有重叠的地方，重叠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比如说我现在 M 应该是买了一些些，但是又没有敢储备太多，大概准备个4包到5包，因为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想问的是，我应该现在不用再储备更多的尿不湿了吧？就应该是随买随用就好， 随买随用就好。因为咱们现在的购买途径都非常方便。 但其实因为前段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会有一些打折，尤其是只要 那你可以买大一点的 L 和 XL。 哎，对，我是这样买的。 但是我建议啊 ，XL 不要买太多 ，XL 不要囤太多，因为我们家孩子的案例就是他没有使用到 XL 的环抱式尿不湿，就已经直接进入到 拉 拉 裤了。 因为他已经不配合，他会走路了， 他不想躺着换了， 他是会站了，就不想躺了。 哦， 所以他不配合你换尿不湿，这个各家孩子情况不一样。Daddy， 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快戒纸尿裤了，对不对？ 对，我现在，纸尿裤的话，就是换的不是特别勤。 嗯哼， 然后我 一天可能也就换3-4片。 对，3-4片。 嗯。 它而且它是定时定点的那种 哦，那 它有固定的时间，然后它臭臭那个的时候， 没关系，臭臭也很好。 的时候它会自己蹲下来 啊， 所以就能够发现它要 对 啊。对， 其实那个时候我可以给它把裤子脱掉，然后让它自己坐在坐便器上。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其实就一个很好的培养过程， 它 已经知道了， 能够过渡到自己如厕了，很快了。 所以像你刚才 Daniel 这样，我觉得很好。如果像你刚刚讲一些特别恐怖的一个镜头，我觉得就完了。我说以后孩子那么大了，还要尿床，然后家长岂不是崩溃死了？ 不要焦虑，千万不要焦虑。只要你给他使用了正确的方法，他就不会给你这样的回报。嗯、我刚刚说的不是反面教材吗？ 对， 把尿把习惯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尿不湿的评测阶段了，大家一定都在非常期待，到底这些市面上面辣妈酷爸们特别爱选择的品牌，他们各有千秋，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各方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们这次的实测呢，分别是从尿不湿的厚度是很多妈妈需要考虑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薄的可能会更加的透气，厚的可能透气性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厚度是用测量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薄厚程度跟透气性的好坏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 嗯哼， 这个我们在之后的测试当中也会讲到。然后从抗回渗力，什么叫抗回渗力？考一下两位， 就是它不会再渗回到最上面那一层去接触薄的皮肤。 对， 对， 简而言之就是它吸了尿液以后，你从表面摸还是干爽的，就这样的一种感觉。接下来是透气性。透气性我们的测试方法是用一杯100摄氏度的开水，这样它的气会比较明显嘛。 嗯， 拿尿不湿盖在这个杯盖上，然后另外一面呢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看蒸汽多长时间能够充满这个杯子。时间越短，是不是它透气性越好？ 透气越好， 对不 对？ 这原理是可以明白的，对吧？透气性我们是这样来测试的，以及吸水性。吸水性不用说了，50/50往里加，50毫升/50毫升，100毫升/100毫升。我们还进行了很极限的吸水性的测试，我们一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 先从厚度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测量每一款品牌的尿不湿的厚度。我们不仅测试了吸水前的厚度，还测试了吸水之后的厚度。 这应该是囊括了好几个不同的品牌， 基本上都是市面上大家都会选择的一些 大一点的品牌， 开价品牌也有，包括一些需要代购的品牌都有。好，这是最后的一个表格，所以很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因为品牌可以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可能有些其中包含到，我相信基本上会包含到我们受众们所在使用尿不湿的品牌。 嗯 嗯，这是厚度。刚才那个表格你们是不是没有看清楚？ 我们没有看清楚。 我们可以一起往前看一下在厚度方面的表现。 我感觉看上面最最上面那个是最厚的，好像也许它因为蓬松起来的原因，对。好像有一部分是已经吸完水的了，所以它会显得比较蓬松，棒。它是在吸完水之后跟它初始的尺寸再做一个比较吗？ 是平向的一个比较。在吸水之前会有一个测试，然后在吸水之后会有一个测试。因为今天品牌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厚度前三名吧，比较薄的三个品牌分别是花王、尤妮佳和大王天使。 哎，花王是比较薄的，所以一开始拿到手，因为我曾经买过两包的花王，我就会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薄，但是我也担心它的吸水性到底好不好，能不能够很好的储存然后不反渗。 通常在市面上大家都会觉得花王比大王天使要薄， 而且价格会便宜一些， 相对便宜，因为大王天使一直都被称作是尿不湿中的什么什么什么嘛。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后者可能更厚一些，是不是透气性不太好，结果反而并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透气性的表现。 我们现在下测尤妮佳的透气性，我们打开一杯刚刚接完的滚烫的水，它会有水蒸气，把尿不湿呢套在这个杯口上，另外一端呢用一个玻璃杯扣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水蒸气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杯子完全的充盈住。大王天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一下，打开这个杯盖， 好，是卡顿住了吗？ 对，因为系统的关系有一点点卡顿。我们 但没关系，但我觉得应该大王天使，因为我在还没有生宝宝之前都已经从无数个出口无数个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个反馈，就是去买大王天使， 对，就不要差那点钱了。对，确实它虽然厚度上面看似手感摸上去后，那它透气性其实是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的吸水性还有这个抗反渗能力都很强。 对，在各项的指标当中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评测结果吧。我手头有张表格，比较靠前的像大王伟翼表现也是很不错的。第一名是大王伟翼，第二名是大王天使，第三名是 Biba 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它是专门做辅食机的一个品牌，但它也出尿不湿。包括像国产的一个叫凯尔德勒的品牌，也很不错。然后是花王，这是前五名的渗透 一个排名， 对，透气性的一个排名。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抗回渗力，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都会非常关注到的，因为抗回渗力如果好的话呢，就会保持宝宝的这个屁屁上的皮肤 干爽 的干爽的状态。我们来看一看测试的结果。 结果吧。我们其实在这个抗回渗能力的时候做了一个极限测试啊，先是给每一款尿不湿倒了120毫升的液体。 嗯， 其实120毫升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看反反复复再加水加水加水， 因为我们是55升往上加的嘛。你知道就是120毫升就基本上已经算是我们成年人的一瓶饮料了。 嗯， 对，所以很少宝宝会尿这么多才会给换的。但是我们因为这是测试嘛，就极限一点，在120毫升的时候，各个品牌的抗回渗指数最棒的是尤妮佳、大王天使、花王、维 E 以及凯尔德洛。 嗯 嗯，然后在120毫升的基础上，我们还加到了180毫升，非常可怕啊！哦、不是，另外又加了180毫升， 又加了 300毫升。 300毫升大概就跟 Daddy 那次试的一样，就已经冲成一个气球了，你知道， 对对， 每一个都非常的沉。在这样的一个极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结果最棒的是好奇的金装，这也是很多家长会买的， 哦、 超市里会有乐比赞、花王、维 E。这几个品牌， 嗯， 会 抗回。其实刚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丹宁在家里自己在研究这个尿不湿到底能储多少水的时候， 趁孩子睡着的时候，把尿不湿扔到了一盆水里面，然后旁边说：“嘿嘿嘿，看你可以吸多久。” 然后来想说，他如果再有再更加具备一些好奇精神的话，可能就会买不同的品牌，像刚刚视频 一 样做一个这样。 试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奶爸也真的是无敌了。 厚度、吸水性啊，厚度、透气性和吸水性，我们刚刚看到了抗回渗能力。我们一会儿呢要看一下透气性这个事情，然后以及吸水性这两个，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继续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尿不湿的那些事情。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小老酒吧二魔力工厂来跟我们分享，包括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稍后回来。 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青女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Danny。 现在大家都可能已经就是落座准备要吃饭了吧，我们的尿不湿评测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关于宝宝的屁凉，宝宝的屁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们当妈当爸的怎么可以踏踏实实吃下饭呢？ 就是吃也不安心，是不是？ 刚才厚度和抗回渗力已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评测的结果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没放完的那个透气性，我们来看看测试的结果。 我们现在下测尤尼家的透气性，我们打开一杯刚刚接完的滚烫的水，它会有水蒸气，把尿不湿呢套在这个杯口上，另外一端呢用一个玻璃杯扣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水蒸气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杯子完全的充盈住。接下来是大王天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一下，打开这个杯盖。接下来是花王，这款是花王的纸尿裤，就是环绕式的纸尿裤。要评测的是好奇精装的透气程度。这是拉拉裤。下来我们评测的这款是大王文艺的纸尿裤，环绕式的。 我们家经常用都是大王维 E， 大王维 E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 对，经常在用大王维 E， 就是它又有大王天使的一些优点，同时价格上还有优势， 对，又然后相当于比较薄一些，可能春秋啊或者夏天秋天用会比较常见一些。 一分钟了， 这个利贝乐是一个黑洞， 是吗？ 就是当时你看一分钟我都没有。就是测试完它的透气性 就完全被阻挡住了， 一会儿告诉大家具体数据可能会吓一跳。我们当时以为出发生了什么，可能水不烫，但是我们每一杯都是现接的。 水 接下来大家都很熟悉 B 吧， 下来是卡尔德洛的丝绒款的纸尿裤。 这个评测员也好忙啊，一直在左右观察。 我们测试大概有15个品牌吧，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透气性的数据。当然，这个秒数本身它的这个绝对值并没有什么参考性，但是大家要去感受的是数值和数值之间的差异。前几名吧，我们都报一遍吧。大王维 E 呢是28秒，就是最快的。大王天使30秒 ，B 把30秒，卡尔德勒丝柔是30秒。卡尔德勒丝薄32秒，所以丝柔和丝薄看似是丝薄更薄一些，但是透气性其实不见得会比那个丝柔看似厚的那个要来得强。对，然后接下来花王35秒，花王的拉拉裤是35秒，乐比赞35秒，大王维 E 它分 slim and dry 那一款是38秒，维 E 还有一个夜用那一款是42秒，利贝勒1分24秒， 这个黑洞哈， 对，这是个黑洞。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大面积点，可以当防水层用。 可能当雨衣会比较合适， 对，可以披在身上，就是难看了一点点而已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吸水性的测试。是同样的毫升数的液体倒到不同的尿不湿里面，看它多长时间能够全部吸收完，这样的一种测试方式。我们来公布一下吸水性，这个呢，也是绝对数值，并没有什么参考性，但是要看的是比较。花王5秒，好奇金砖5秒，花王拉拉裤6秒，乐比赞6秒，大王维 E Slim and Dry 6秒，大王维 E 夜用也是6秒，利贝勒7秒 ，B 把8秒，卡尔德勒丝柔9秒，卡尔德勒丝薄9秒，大王天使10秒。所以在吸水这个速度上面，大王天使显得没有那么好，但是透气性、柔软度啊，各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所以这个尿不湿这个事情呢，我们评测下来也是总结了一个规律，并没有哪一款尿不湿可以是十全十美， 就没有绝对胜出那一款。 对，就是我没有那种我吸水也快，我透气性也好，又柔软， 然后又性价比还要高， 然后我厚度还我还薄，我还各种抗渗透能力还强，它一定会各有千秋。但是呢，也必须要告诉大家，每一款尿不湿一定有更适合你家宝宝的那一款。所以只要你用对了方法，然后找到了那个契合点，包括价格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虽然说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让宝宝用到最好的尿不湿，但是毕竟是一个每天都要用很多的，用我的话说就跟吃的一样，吃的速度一样的尿不湿，所以性价比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这个评测呢，是给大家一个在各个方面不同尿不湿的一些表现，给你们一个参考，所以你们可以去借鉴一下，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可以帮你剔除掉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选项。 没错，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妈妈来说，第一担心就是宝宝不要红屁股。 对， 那其实基本来说，它一个抗 勤换就没有 对勤换，然后呢抗回渗力， 对， 然后以及它这个大小是否舒适，然后穿着是否适合宝宝的体型，其实就够了。 对， 其实性价比各方面来说都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还不错，而且很多妈妈也已经学会了海淘网购，对吧，就已经， 而且你在不同平台买的价格也会有不一样，所以趁一些购物节呀，或者你找到合适的购物平台的时候， 对， 可能会给你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替大家来解决的问题了。 对， 当然也希望我们有一天这个酒吧魔力工厂呢，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优惠的一些政策，然后让你们用很低的价格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的东西。总之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酒吧魔力工厂就可以了。接下来 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一段视频呢，是我们在2017年12月31号跨年的2018年的间隙的时候去外采到的一段视频的素材，也来看一看在跨年的过程当中，家长带着孩子怎么样参与到这个跨年的氛围当中。谁说 party 只能是成年人的专属？ 哇， 孩子们也可以开 party， mini party is coming， 而且开的是睡衣趴， 哇， 很想看。 对对对，小宝宝嘛，因为他可能需要穿一些比较柔软舒适的衣服， 还有枕头大战呢、哦。来，我们看一看，在2017年12月31号，这些宝宝和家长们是怎么通过睡衣趴来欢度新年的。 然后这一次的跨年活动呢，也想了特别长的时间，就一直在定主题，最后就是经过我们所有团队的一个商量之后，就决定选前所未有的这样子一个睡衣趴的形式。对，然后准备的话确实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各个教室的活动细节都是琢磨之后又琢磨，睡衣趴为主线，带着孩子带着家长一起来感受了一下金宝贝不一样的风格，像以睡前准备为线索，然后比如说睡前要洗澡，要刷牙，要叠衣服，要听睡前故事，还有穿着睡衣，是不是穿着睡衣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在 T 台上走出自己的风格，然后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哎，这个小朋友达到了过了什么关卡，然后就可以戴上发带，或者是戴上眼罩，或者是戴上他们的那个浴帽。对，这都是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装饰。嗯，还有我们的泡泡浴洗澡。对，洗澡呢可能在家里边有些宝贝他是不愿意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利用哎泡泡这个飘忽不定这个特点，嗯，多彩多样这个特点，然后就吸引宝贝，不管是爱洗澡的宝宝也好，不爱洗澡的宝宝也好，他们都能够在里边玩得很开心。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枕头，对，今天呢就会以让他们自己来制作专属于自己的枕，然后最后就用到我们热舞的枕头大战。对，反正枕头打起来是不同的，然后希望爸爸妈妈跟孩子在这个睡衣趴当中，真的是2017年最后一天嘛，也希望他们把2017年所有的不开心呀、焦虑呀、还有压力呀，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释放出来。开场舞会在开场的时候，因为对，就想先来一个特别嗨的气氛，让宝贝儿跟爸爸妈妈也先稍微放松一下。 有完全被带入进去，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喜欢听一些，比如一些老炮的歌，什么李宗盛的歌呀，然后一些人的歌会鸡皮疙瘩起，但我突然觉得看到刚才这一段老师们的快闪舞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鸡皮疙瘩也起来了，汗毛孔也张开了， 就是觉得他们首先很羡慕他们这个职业，有没有？ 对，然后就会觉得孩子在这样一种老师的带领之下，他们很幸福很快乐。 对，所以这样的 party 其实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就像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这个动画片一样，很多孩子的世界不是说只专属于他们的，成年人你有一颗童心未泯的状态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陪孩子参与这样的活动，家长也是获益匪浅。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完全没有想说现在的幼儿教育或者儿童教育能有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可能不光是我们在学校看到一些很古板的应试教育的一些体系， 一加一等于二的， 对，然后一些这种额外的一些辅导啊，或者一些让孩子们能够动起来玩起来参与进去的东西，会真的很生动。 对， 嗯， 怎么样 Zany， 你看看这个，你有没有回想起某一次你带着孩子参加的某一项 这样的亲子活动。 对，我一般参加亲子活动都是带着宝贝去那个亲子游泳的地方，有生日会，但他先是做那个水下的一些活动，跟着一群孩子一起 玩。对，因为你的职业有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然后还会有哪些活动？ 然后生日会的活动里边就是在水里边玩各种小游戏，对，有气球大战，然后有那个吹泡泡呀什么的各种游戏。然后上岸了之后还会有小丑给宝贝们表演魔术，对，然后会变那个有那种气泡那种仙气儿的那种棉花糖给你们吃，然后会变小兔子变小鸽子然后还有 这个小朋友最喜欢了。 对对对，特别喜欢。 我觉得小朋友会觉得每次来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魔幻世界一样， 对， 他总能带给我无限的惊喜。 你知道成年人，我是反正在跟孩子的接触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在不停地向他学习，他的整个对于外界世界的一个充满新鲜感，包括他的包容度，你会不断地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缺陷。 而且我会觉得你会在了解原来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就要有一些第一次感受到的，第一次表现出来的一种激动情绪啊，一些东西都是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可能不会对这个世界抱有这么高的好奇度了。 嗯，是的， 我可能就已经进入到慢慢成年老去的状态。但我现在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可以重新再来一遍的感觉。 对，重新活了一遍的感觉。 这个感觉很新鲜，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辣妈姑爸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充满好奇的世界当中，和孩子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我们今天呢，因为在节目当中2018年的辣妈征程当中新添了辣妈说天气这个环节，然后也由于我们的时间跨度变成了2个小时，所以可能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这个内容有一些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没有一定能够分享到这一块内容，因为这一块很专业，是由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我们的气象主播专门思想给大家的。所以辣妈说天气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也再一次分享给你们，提醒各位辣妈姑爸们注意最近要给宝宝们注意哪些事项。 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我是王毅。都说新年新气象，新年都来了，北京的降雪怎么还没有来？没有降雪我怎么带孩子打雪仗？怎么带孩子堆雪人？没有降雪连病菌都变得活跃起来了。你看像这一次的流感呢，据说是大人小孩80%的命中率。那都说北京的初雪日期呢是在每年的11月29号，可是你看我从去年等到了今年，雪在哪儿呢？其实讲点道理啊，北京虽然说还没有出现过气象意义上的降雪，但是并不代表说北京就没有下过雪。北京这么大，其实在高海拔山区北京是出现过零星的小雪的， 并且这种情况在气象意义上不是异常，某种程度上它还在基本正常范畴内。历史上的北京冬季曾经出现过最长114天左右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近10年左右的时间保持在108天没有降雪。那北京下个雪怎么比生个孩子还难呢？首先简单来说，降雪是需要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碰撞才能形成降雪的。北京的冬天可不缺冷空气，但是暖湿气流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能给北京带来降雪的暖湿气流必须是从北京的东面，也就是得是渤海海面送来的水汽，而这水汽还得乘着东风才能抵达北京。今年的冷空气活动是相当主动了，但是无奈傲娇的水汽并不配合，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西，水汽条件变差，所以北京要能下场雪，别说孩子开心，像我这样的气象工作者都能开心的像个200斤的胖子。 没有降雪，持续的北风让天气变得很干燥，干燥的天气不但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同时对于孩子来讲还很容易出现湿疹，所以咱们当妈的可千万要注意多给孩子灌一灌水，保持湿度在50%以上，人为的把北方变成南方般的潮湿。好，今天呢就和大家说这么多了，下周我们再会。 下周再会。因为私下太熟，所以觉得他们认真起来真的是很可爱。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戴毅，我们的辣妈代表，还有 Danny 酷爸代表，辛苦了。2个小时是不是跟以前1个小时不太一样？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没有说太多话。 你是故意在保留体力？哎，等一下，等一下， 对，福利呢？ 对不对？ 好的， 差一点就忘了，他都已经把外套脱掉了。 我是太热了，对，出汗了都。 来来来。 什么都别说了，到表演区去吧，快快快快快！ 表演区 去那边吗？ 表演区，表演区， 表演区， 那边的镜头会更好。欢迎大家！现在你再赶不上末班车，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对，我觉得最后这几分钟留给丹尼是绝对是有必要的， 太有必要， 也吸引大家下一次来看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秀一下，我觉得腹肌一定要看，因为腹肌太好看。刚才因为我广告间隙，我先行的看了一下，表演区稍微往那边去一点。对对，就转这边，好好好 ，OK。大家通过微信 1, 2, 3, 等一下等一下，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微信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现在美好肉体就要展现在你的面前。来吧 ，Come on。对，这是肱二头， 有一个山丘哎， 越过山丘。哇 哇， 哎，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这个胳膊的肌肉的分层，三角肌、前束、中束和后束。啊，练俯卧撑。你可以拿起那个旁边的话筒，要不然大家可能会听不到。 蓝色， 但是不方便你展示肌肉，对不对？来吧，直接腹肌，不要废话，不要多说了，来来吧，来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到八块了吗？ 看到了， 很清晰，太棒了。然后等等等等，我还想看一下背，后背。你就，我觉得可以穿着衣服展一下背，穿着衣服展背吧。嗯，我觉得没有问题。哇，谢谢 Danny。 严一刚刚说完一个词叫星星眼，是不是？现在星星眼回到你的眼里了， 星 星 眼。所以就算你做了爸爸做了妈妈又怎么样，你依然要做那个很棒的自己，你要坚持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你看 Danny 也好，戴毅也好，袁一我也好，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或者已经像 Danny 对吧，实现了这种真正的酷爸。 那原来我想请问一下，你原来就是没有练健身这么好的时候，你的体重或者体脂是多少？ 原来没练的时候是偏瘦型的，130，现在150。 哦， 但那时候腹肌也很明显。 嗯，但 是 整体上来 说是 瘦瘦的感觉， 对，瘦出来的。 但是只有他能瘦出腹肌来，一般人瘦是瘦不 出 腹肌来的。 瘦不 出 腹肌， 对对对对，这个体的体质还是有差异的。 对对对。 总之，我们是想通过这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当了爸爸以后，他依然可以做一个非常，就是身形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一个男性， 而且他完全看起来不像是150斤的， 这就是肌肉的魅力嘛。 对 对，肌肉就是会让你看不出， 就已经让你想忽略说他到底有多体重有多少， 体重不重要， 觉得哦，这个健身这个现在的肌肉刚刚好， 就是、很美 好。对 对，丁丁想说什么？想补充什么？ 那我想说的是那个，为什么看我不像150斤？因为同等质量的肌肉跟脂肪，脂肪是肌肉的3倍的大小。 对，体积是脂肪更大，密度是肌肉 更高 更大。对，所以它会不显重量。好了，这一期的辣妈正传，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简直是福利满满。最后的这个节 达到一个嗨的高潮， 对，这个嗨点还是很高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带来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我是丹尼， 感谢，拜拜， 拜拜。